师永把斋饭，再听本师讲解《法华经》典，以息烦心。 是。 禀师太，门外有一相公求见。 哦，是哪位施主？ 未曾见过，像是远路来的书生，他说他也姓潘。 哦，莫非是我那侄儿？赦我有请。 是。有请潘相公。 侄儿在哪里？ 不在。 你可是侄儿潘必振吗？ 真的是侄儿。 哎呀呀，多年不见，长成人了，叫我岂敢相认呐、啊、快快进来讲话。哦，相公将行李挑了进去。 是，随我来。 苗场看他。 是。 公母请上，受侄儿大礼参拜。 哎，一路风尘不必拜了，坐下讲话吧。 侍至请茶。 这是我家侄儿潘必振。 哦，原来是潘相公。 此会一事。 哦，这是我新收的徒儿陈苗畅，在此待罢休息。 原来是陈仙姑，小生有礼了。 举手，仙姑请茶。 多谢仙姑。 啊，侄儿，多年不见，你那爹娘可好啊？ 爹娘安泰，问候公仆请安。 倒也不错啊，侄儿，今日因何至此啊？ 公仆啊， 我就

本宫在此操起，日子先行了霜，分明天气下散，为何孤寂在菩提树下，怎不叫人感叹呢？请缨了力，不求满途至此。 相公，请进， 请。金土仙苦，欢化莫怪。 岂敢。实在天地父亲四行悲怨，不揣冒昧，敢问身世如何？ 身世吗？ 先姑，请将小生行儿。 Yeah! 黄泉千灯盼朝夕，虚度青春向谁提？怎不叫人替你惋惜呀？怪小生贸然动问，惹得先苦伤感，世事不敢。 先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请坐。 有座。 这 相公小生来到暗中，虽有诗书为伴，苦无亦有千错，见故才华出众，还望今后不吝赐教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啊，我想请教一曲，日后 哎呀呀呀，小生略知一二，怎敢半盆农夫，还请仙姑在此前。 相公休得过谦，今日我定要请教。 好，恭请不主从命，先朝了。 朝元思有路，何处去问津？ 常言道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 哦，如此就请先苦你应允。 啊，应允什么？应允什么？ 英俊小生再一谈一曲， 日后夜深人静不谈也罢。 夜已深了，我要回房去了。 相公请便， 告无辞。 潘必正因为遭到陈妙常的拒绝，抑郁成病。老尼姑前来探望，陈妙常也随同前来，言辞之间暗通衷曲。请听问病。 修归来投姑奶奶的白云庵，静读诗书，

是不要精通与他，写此消遣待他心来。我这一番金砖了我姐们情，愿将邀请解多情，关雎双双同游。 要三两啊，我比你就是富当年。 哎呀，我不规矩，好，我不规矩。

Thank you.